熟悉美国社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很快地带入到这部电影的角色当中来。影片的插曲由兰迪·纽曼创作。 Thank you.